一千遍也不厌倦。 在风起的时候，让

看见人

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